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五，你没死啊？ 你很盼着我死吗？这是怎么了？这雾气，天啊！小三他怎么了？ 看清淡红色雾气中的唐三，小五顿时心中揪紧，三步并作两步飞奔而至。他是被泰坦巨猿送过来的。星斗大森林虽然面积广博，可是作为森林之王的泰坦巨猿，想要在这里寻找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却毫不困难。所有的魂兽都可以是他的眼睛。在将小五送到附近之后，泰坦巨猿才悄然离去。 哎，不要惊扰到他，他在吸收第三魂环。 可是吸收第三魂环怎么会变成这样？是人面魔蛛。不好，这头人面魔蛛的修为超过了2000年。他是说过魂师第三魂环的极限是1760多年。小三他。 你怎么知道这只人面魔蛛是2000年的修为？ 人面魔蛛的修为要从腿的长度看。你们看，这头人面魔蛛的腿长已经超过了3米，这是修为超过2000年的标志。难道你们不知道千年魂兽修为每超过1000年都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吗？就像百年魂兽会根据百年修为而变，万年魂兽会根据万年而变一样。 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没想到你对魂兽的认识也这么多呀。 这些都是大师教的。 小三已经开始吸收这个魂环了，现在没有停止的可能，我们也只能寄希望于他顶住魂环中的能量冲击，熬过这一关。啊，对了，小吴啊，你是怎么逃出泰坦巨猿魔掌的呢？快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只泰坦巨猿抓着我朝森林里跑，没跑多远，似乎有一种像牛一般的吼叫声从一个方向传来，那泰坦巨猿显得很紧张，看了看我就把我扔到一旁，然后就跑了。 牛的声音？什么牛能让泰坦巨猿紧张？那后来呢？ 那泰坦巨猿将我抛下，临走之前发出一声吼叫，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就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当时的场面很恐怖，周围至少有数十只魂兽被震晕，实力较小的直接被震得口鼻出血而亡。不知道该说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我突然发现自己的魂力也突破到了30级。 什么？你也已经30级了？你和唐三谁大？ 我比他小几个月。 刚被唐三创下的记录又被打破了。 当时我很害怕，或许魂力提升也是因为外界刺激太大的原因。正好发现有一只比较适合我的千年魂兽在昏迷中，就猎杀它，获得了自己的第三个魂环。 这样也行？ 算我命大吧，我本以为死定了的。为了不被周围的魂兽醒来后袭击，我不得不将周围被震晕的魂兽都杀掉。吸收了第三个魂环后，我的体力恢复过来，才按照记忆往回走。之前听到这边有声音，我才找了过来，终于找到你们了。 啊，回来就好。你被抓走之后，把小三急得眼睛都红了，还管奥斯卡要了蘑菇肠去追你。 赵无极将之前发生的一切简短地说了一遍。奥斯卡也适时地递上了一根恢复香肠。听着赵无极的话， 小五的眼睛红了，泪水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不断地流淌。 哥，你千万不要有事，都是我不好，都怪我，让你担心了。你一定要挺过来，只要你能醒过来，让我怎样都可以。 小五此时真的好后悔，一时大意忘记收敛自己的气息，以至于被二明发现赶来与他相见。如果不是自己被二明掳走，也不会发生后面这么多的事，唐三此时也不会以这样的状态吸收魂环。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能寄希望于唐三的意志足够坚定，度过这次难关。此时的唐三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去救小五。就是因为这个念头，不论痛苦有多么巨大，他都苦苦支撑着，不让自己的精神率先崩溃。至此生死关头，唐三从小修炼的优势就显露出来，他的身体本就比同龄人强壮许多，玄天功更是韧性十足的道门正宗内功。如果人面魔蛛的魂环能量有意识的话，一定会发现他那暴力的能量每一次似乎都要将唐三的身体冲破，可是唐三的身体却总是在最后关头用坚强的韧性将那暴力的能量挡回来。而就在这每一次抵挡之中，人面魔蛛魂环中蕴含的能量被唐三的身体一点一滴地吸收着，此消彼长之下，这暴力的能量也在不断地削弱。唐三现在要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被吸收后的魂环能量如何与自己的身体以及玄天功融为一体，与武魂蓝银草融为一体。尽管蓝银草本身弱小，对于外来的力量都不如何排斥，但这人面魔蛛魂环的能量却过于霸道，以至于蓝银草武魂都有些不愿意将其吸收。就是这互相倾轧的过程带给唐三莫大的痛苦。幸好在开始吸收魂环之前，他又吃了一根奥斯卡的恢复香肠，否则此时体力恐怕就要撑不住了。唐三身上的骨骼开始发出密集的噼啪声，这听上去不大的声音却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仿佛唐三的身体随时都有可能破裂。从皮肤表面溢出的血珠中渐渐多了一层淡淡的灰色，伴随着魂环的吸收，人面魔蛛蕴含的能量正在以一种极其强硬的方式对唐三的身体进行洗筋易髓的过程，那其中所包含的痛苦之剧烈令人无法想象。终于在唐三坚忍的意志力面前，体内所有的能量开始妥协了，彼此之间开始了相互吸收转化的过程。细密的血珠不再溢出，唐三紧皱的眉头也舒展了几分，一层淡淡的蓝色光芒开始从他体内悄然溢出。 成了，哈哈哈哈！哎，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现在呀是魂力转化的过程。唐三这小子果然不愧是奇迹的创造者，2000年的人面魔蛛魂环都让他给顶住了，盖世龙蛇他们真应该庆幸，这个魂环要是给他们的孙女吸收了，恐怕此时已经被撑破了也说不定呢。 伴随着蓝色光芒的释放，一根根蓝银草开始在唐三周围慢慢生长。蓝银草的体积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和之前拥有两个魂环时相比反而细了一些，原本的蓝黑色也变成了蓝紫色，那是一种融合的颜色，并不再以花纹的形态出现。此时的蓝银草大概有两根手指粗细，和之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所富有的光泽，仿佛草身上涂了一层釉质般闪闪发亮。赵无极让众人都向后退开一些，他知道这是因为刚刚提升力量的唐三自身有些控制不住，才会造成魂力外泄的状况。以唐三之前的身体状况，能够控制住这提升之后的能量，那才怪。 就在众人认为大局已定之时，突然唐三舒展的眉头骤然皱紧，口中发出了一声惨叫。韩熙坐在那里的身体一阵剧烈的痉挛，胸口猛地挺起，整个上半身弓起，样子十分骇人。 哥！ 小五急呼一声，眼泪夺眶而出，他的拳头死死攥紧，指甲已经刺入掌心之中也不自知。赵无极也是大惊，心想难道出了问题。在众人惊诧之时，唐三背后的衣服瞬间撕裂，站在他背后的戴沐白清晰地看到，从唐三背后脊椎两侧各自鼓起四个拳头大小的凸起。 啊，那是什么？ 在戴沐白的招呼下，众人都发现了唐三后背的变化。此时的唐三仿佛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又开始有细密的血珠从皮肤下冒出，整个人都在剧烈的颤抖着。紧接着八个凸起骤然破裂，奇异的是唐三背后的皮肤并没有反卷，八个拳头粗细深紫色的物体从那凸起处钻了出来，并以惊人的速度疯长着。而这时唐三整个人似乎放松了下来，脸上神情舒展了许多，但身体的痉挛却依旧在继续。在众人的注视下，那深紫色物体眨眼间已经长出了一米多，并且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延伸。当它的长度超过一米五时，略微停顿了一下，在末端长出了如同关节似的东西。深紫色再次从关节处朝着另一个方向延伸，八根紫黑色的物体一直长过了三米才停下，通体紫亮，看上去极为光滑。只见那紫色物体靠近唐三后背的位置最粗，往后逐渐变细，到末端的位置已经如同尖锥一般锋利。 这不是人面魔蛛的猪腿吗？ 看看唐三，再看看另一边的人面魔蛛的尸体，众人吃惊地发现，从唐三背后长出的物体竟然和人面魔蛛的猪腿非常相像，只是整体要细一些，看上去光泽更好，甚至还有淡淡的甜香散出。赵无极自问经历过不少魂师吸收魂环师的情况，但此情此景却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时间不禁失去了判断的能力。奇异的事情还没有结束，那八根猪腿在唐三背后舒展开来之后开始微微地律动起来，下方的四条猪腿缓缓插入地面，竟将盘膝坐在地上的唐三身体给顶了起来，送入空中。此时的唐三就像是多了八条长达三米的手臂一般，看上去极其诡异。唐三的身体终于不再痉挛了，他身上的衣服已经全部破损，渐渐的之前伸出的蓝阴草缓缓反卷，将他的身体反向缠绕，就像一个大茧似的将唐三包裹在内，只有外面的猪腿在缓缓律动着。史莱克学院的众人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隐约中他们只能听到在那茧子之中不断传出骨骼噼啪作响的声音，至于唐三的情况谁也说不好。 唐三该不会变成一个大蜘蛛吧？ 不可能的，小三怎么会变成蜘蛛？这一定是他吸收的魂环产生了什么变异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